多谢你透过你圣子耶稣基督将福音带到嚟人间。多谢你俾佢我哋再次打开你嘅圣言嚟到去重温你圣子耶稣基督讲过说话、行过嘅事迹，让我哋从中去领会，从中去明白你要我哋由呢啲文字里边去经验你嘅慈爱，求你打开我哋嘅心，使我哋好能够去接受，使我哋能够喺生活之中去体会、去实践。我哋将以下时间交喺你手中，愿你喺圣神里边带领我哋。我哋咁祈求，因你圣子嘅主耶稣基督圣名，求你父亲。咁咧就上一个星期咧，我哋就讲过嗰、那个地方嘅问题嘅，话受到灾难咧，佢话嗰个去边啲去到某个城市啦，祝佢哋平安啦，即系耶稣喺72个钟头去宣讲嘛。咁啊，如果佢哋嗰个城市有平安之子咧，就即係接受你哋啦，咁咧就會平安歸於佢哋。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平安遠遠歸於你自己。咁同時佢話俾佢聽咧，佢話喺審判嘅時候咧，所多瑪同哈摩納所受嘅懲罰比嗰座城市所受嘅仲要輕。咁我哋就講到所多瑪同哈摩納嘅問題。咁啊，我哋所多瑪咧個個都好熟，哈摩納咧似乎記得與唔記得啊，識與唔識之間，其實咧原係兩者好近嘅嘢嚟嘅。咁啊，俾大家有個印象咧，我哋打開創世紀12章12、13節，首先睇一睇咧嗰個地方喺邊度先啦嚇。12、13節咧就但阿巴郎去埃及，去埃及嘅時候咧就睇睇先 ，OK， 13章14節咧就係、阿巴郎帶住佢個侄嘅羅特嘅嚇，咁、一路行嘅時候咧，羅特嘅手下咧，即係啲工人啦嚇，同埋阿巴郎嘅工人咧有衝突，點解咧？因為爭地盤啊，邊啲草靚嘅喂自己嘅羊啊！咁阿巴郎咧就是、一個真係好好人，佢就同佢個羅特，即係個侄羅特講嚇，14節就咁啦，就係、分離啦。即係佢前面咧就係、第五節開始講，不如我俾你揀先，你中意揀邊度邊度啊？你去咗嗰度咧，你喺東我喺西，如果你揀西咧，我就喺東咁之類。咁13節開始講就羅特同阿巴郎分離之後咧，上主對阿巴郎話：請你舉起頭來，由你所在的地方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向的地方我都要永远赐给你的后裔，我要使你后裔有余乜乜乜乜乜等等等。咁然后呢就去到咩呢？去到好啦，19章索多玛。咁呢个题目呢，我唔想读晒咁多啦，即係俾大家知道索多玛喺呢度。咁喺第24節咧，24節咧，上主瑞士硫磺同埋火由天上上主嗰度降到於索多瑪和哈摩納，毀滅咗呢幾座城市同埋幾整座平原，同埋城中所有居民地上嘅草木。羅特嘅妻子咧回頭觀看咧，就即變為鹽柱。咁其實这个哈摩納呢和索多瑪是什么呢？是那个所谓那个地区的五个城市的其中两个来的，它称为五城区，五个城市的其中两个，他们同样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即是道德沦亡可以说啊，所以呢受到上主的惩罚。咁而今次耶穌基督話，即係喂你哋，即係佢哋唔接受你所宣講福音咧，將來咧受好大嘅懲罰啦。索多瑪同埋哈摩納咧所受嘅，佢哋嘅仲要輕， 咁即係話你哋所受嘅仲要重。原因咧邊咧？原因就係即係耶穌親自派人嚟，耶穌亦都行過奇蹟，耶穌即係做咗啲嘢俾人睇到，見到嘅都唔信。以前就即係好似虛無縹緲一啲啦，係嘛？咁天主咧同人嘅交往咧，佢哋嘅體會咧就冇咁近，冇咁密切，冇咁近咧。咁但係而家咧，就竟然睇到啊，接嚟嘅時代咁近啊，都唔相信咧，所以咧佢哋要面對係更大嘅懲罰。換言之咧，所謂知法犯法嗰類咧，就係罪加一等嗰個情況差唔多少啦。咁至於即係佢個城市點樣分法呢，咁其實喺即係話創世記嗰度咧，就在前面有講嘅嗰啲14章嗰度咧，打仗嘅問題，邊個打邊個咧，就係其中一啲提及嗰啲嗰幾個城市嘅問題啦。有幾個城市喺度嘅名喺度嘅，嗰啲皇帝所謂皇帝嘅名當時咧 ，OK。咁大家有少少觀念，佢係講乜嘢啱唔啱？咁今日咧，我哋去十一章同埋十二章咧，就係、是、講及耶穌宣告嘅天國咧受到拒絕，即、就、係、是、記載呢個事蹟受到拒絕。咁我哋首先咧，第一節讀一讀，第一節去到24節先。咩幫你讀？ 耶穌祝咐完了他的十二門徒，就從那裏走了，為在他們的城裏施教宣講。若失在獄中，聽到了基督所行的，就派遣他們的門徒去，對他說：你就是要來的那一位，或是我們還要等候另一位？耶穌回答他們說：你們去，把你們所見所聞的報告給約翰。瞎子看見，瘸子行走，賴病人得了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苦人得了喜訊，凡不因我而絆倒的是有福的。他们走后，耶稣就对群众论约瑟说：约翰说，你们出去到荒野里，是为看什么呢？为看风摇曳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为看什么？为看一位穿细又乱軟衣服的人嗎？那穿細軟衣服的人是在王宮裡。你們究竟為什麼出去？為看一位先知嗎？是的，我給你們說，而且他比先知越還大。關於這人，經上記載說：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妇女所生者中，没有兴起一位比死者约翰更大的，但在天国里最小的也比他大。由死者约翰的日子直到今天，直到如今，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而猛力奪取的人就獲取了他，因為眾先知和法律講說預言，直到約翰為止。若是你們願意接受，他就是那位要來的厄里亞。有意的聽吧。 好啦，嚟到先啦。咁喺呢一度咧，就其實咧好複雜嘅嘢，都冇乜複雜嘅難以理解嘅地方。咁即係佢接觸咗十章啦，即係耶穌喺佢嘅中途去宣講福音，咁安排佢哋，即係細節就冇點講到點安排法啦。不過就話俾你聽，要咁樣做，咁就咁做。咁 跟住咧，耶穌就係吩咐完咗十二個門徒之後咧，就去東去門徒傳教之後咧，佢就喺嗰度走咗啦，即係離開咗佢哋，以後佢哋自己嚟做。啊，而點解耶穌唔理佢哋咧？佢呢度話為喺佢哋嘅城裏邊施教宣告，其實耶穌咧都係喺度繼續做緊功夫，同埋咧可能為佢哋做緊準備功夫添。佢要為喺佢哋嘅城裏邊施教宣告。咁然後咧就馬房咧就將喺呢個即係好似一個過場咁咧帶落去另一個鏡頭一個另一個景象，就講及約翰嘅問題啦。咁啊，個約翰喺監牢裏邊咧，聽到咗基督所行嘅，就派咗個門徒去，咁去問耶穌：佢你係咪照嚟嗰個咧？抑或我哋要等另一個咧？咁耶穌就對佢哋話：你哋去啦，將你哋所見所聞報告俾約翰。所見所聞，第一所聞就係佢哋聽講過嘅。耶穌有冇直接話答俾佢？直接答呢啲約翰所派嚟嘅門徒，話啊，我就係啦，或者我唔係，你仲要再問，即係唔講呢樣嘢，只係俾佢哋一個概念，就係你哋將你哋所睇到嘅、所聽到嘅話翻俾約翰聽。啊，咁你點樣判斷接唔接受咧？即係你自己去了解。咁喺呢度講得好重要一樣嘢，我覺得。即是看到兩個字就所見所聞，不是只是一個聽字、聽人講，聽人去即是傳出來，因為聽人講呢是經過一些人的概念化，或者是說他的表達方式，他喜歡的話這個怎樣怎樣，不喜歡的話這個懂事，即是一些可能有一個改變的差異，但是他更加總有講的所見，即是你自己見到的，見到個現象，所以對我們的做人來講呢，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我們每次聽人講，有時我們要留意看、所謂要用眼睇，自己睇，睇到什麼呢？聽到什麼呢？那他們說得很清楚，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能夠行路，拉病人得到潔淨，聾的人聽到，死人復活，貧窮人得到喜訊。這些這樣的東西，那究竟暗示啲咩咧？咁我哋大家都知咧，其實即係我哋而家睇咁多聖經啦，聽咁多聖經或者我哋道理裏面學過啦。我哋知道即係呢個係舊約裏面所預示墨西亞嚟臨嘅時候呢、這個現象。但係對當時嘅人嚟講咧，如果唔熟讀聖經咧，其實真係好難嘅喎，係嘛？咁譬如話，耶！英女王幾時嚟啊？邊個英女王呢？咁、那個樣係點點點啊？咁即係你要知道曬呢啲嘢，到時人生離開裏邊，如果唔知嘅時候咧，你冇得所謂 match 唔到啊。咁同樣當時嘅，即我相信約翰一定好清楚啊呢樣嘢。所以咧，將呢啲咁嘅舊約嘅一啲徵兆咧，或者係呢啲咁嘅預言咧，話俾彰顯咗出嚟咧，咁約翰就知道究竟耶穌就係唔係要嚟嗰、那個墨西亞。咁呢度咧就喺邊度有記錄咧？咁特別係以撒爾啊先知書咧，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寫低佢，咁我翻嚟抄一抄啦嚇。第26:19，其實咧佢係有分散嘅地方嘅，除咗係一個地方咧有講，即係話好似路加福音引用翻以撒爾啊先知裏面所講嘅，佢向貧窮人傳播喜訊啊，宣告咁啊。盲者釋放啊，坐監嘅就得到釋放等等啊。咁其實咧呢度咧就呢幾句説話咧係嚟自於撒約先知書26:19-28，35:5-61，61:1。咁佢每一個小小嘅段落咧，佢可能講咗 A 樣嘢，咁樣唔係講曬咁多樣嘢嘅。咁因為咧就大家都好熟呢啲咁嘅句子嘅，所以我就唔再去剪啦。咁然後佢講咗句就話：凡唔會因我而拌倒嘅係有福嘅。咁啊，唔會因我而拌倒意思係乜咧？就係即係邊個即係話唔相信我唔接納我嘅。因為如果誰不相信我，不知道我的即是半道，即是 失落咗对天主嘅一个信靠咯，系嘛？所以咧，佢相信佢咧，先至系有福啦。咁跟住咧，约翰嘅门徒走啦，咁耶稣就跟住转向对群众讲话，啊，讲咩咧？讲有关约翰嘅一啲嘅说话。佢你哋出嚟去旷野里边为咗睇乜嘢啊？咁因为当约翰宣讲之前咧，咪宣讲悔改嘅洗礼嘅，咁啊好多人去听约翰宣讲咧，咁所以咧佢问翻呢啲咁嘅说话。咁当然啦，当时咧约翰已经被监禁咗啦吓，但之前佢哋有做。咁你出去去旷野里边睇乜嘢？系咪为咗睇风摇曳嘅芦苇咧？咁嗱喺圣经里边咧，其实讲到芦苇呢个字眼咧，都有好多个地方讲过嘅。旧约里面提过啦，然后先知书都提过啦，喺圣周嘅时候咧，我哋读圣经嘛，即系将圣嘅灯芯，佢唔会整我整熄佢，即系咩芦苇佢唔会折断佢，系嘛嗰个芦苇啦。咁大家知唔知芦苇咩噶？ 好长飘啊飘，点样样啊？绿色噶。哦，即系好似羽毛仔嗰啲咁，系咪啊？嗰个系芦苇。 其实咧就生喺水边噶啦吓，实际定个芦苇系点咧？我话唔到俾大家听。嗱，通常咧都系生喺水边嘅，啊，咁即系如果简单啲，或者话好似咸水草咁啩，我唔知吓。即系我实际上我唔知佢个样系点嘅，不过咧就肯定系生喺即系你话喺水有水嘅。咁所以喺邊尼羅印度呢、這個埃及嘅尼羅啦嚇，同埋佢呢個巴勒斯坦咧，就亦都係生喺佢哋加利利亞湖嚇個湖邊啊，或者係佢個海岸邊啊咁嗰啲地方嘅，所以咧佢哋有好多蘆葦。咁蘆葦咧，佢呢度話看風搖曳嘅，即係隨風而擺嘅咯喎，係嘛？嗱，其實咧佢想講一個對比。芦苇咧就係好容易受傷啊，即係隨風而擺啊咁。咁但係咧，有講俾你講，約翰咧係一個好堅貞嘅人，好堅強嘅人。所以咧，佢話：你哋係咪睇風搖曳嘅芦苇咩？其實一個反問句可以話啊，即係我唔識應該咁樣講啊嘛。即係其實咧就唔係咁嘅意思，係另一樣嘢嘅。咁然後你哋出去到底睇乜嘢呢？係咪想睇一個細軟衣服嘅人呢？又係反問句，其實就唔係睇呢個細軟衣服嘅人，因為細軟衣服嘅人點啊？佢哋住喺皇宮裏面嘅啊。咁你哋睇嗰啲劇集咧，都睇過啦啊，嗰啲咩金枝玉葉啊，乜什麼東東嚇，嗰啲係咪啊？喺皇宮裏面啊嘛啊，即係著出嚟同啲草民啊。好唔同噶嘛，系嘛？咁佢话你哋究竟出去睇乜嘢啊？嗱，三次问我吓，讲出嚟睇咩啊？为咗睇一个先知咩？嗱，呢句就肯定啦，系嘅。我对你哋话，而且佢比先知仲要大。点解耶稣形容约翰，即系话仲先知仲要大咧？啊，我哋暂时唔答呢个问题，睇埋下低吓。关于约翰呢，关于这个人呢，经上曾经记载过，看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这个是马拉基亚先知书第三章第一节。那马拉基亚呢是马窦福音之前的，即或者说在旧约圣经里面最后一个先知书。第三章第一节。你是忍住那里的。看看我要派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宰必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内，你们所想望的盟约的使者，看看他来了，万军的神主话。那这个呢就是即是描写哥莫西亚来临之前那个前驱那个身份指这个约翰来自这里的。咁耶稣呢就更好老实，就好正好正重嘛，俾听 我實在咁話俾你聽啊，好鄭重嘅語氣啊。喺婦女所生嘅人裏邊咧，冇一個興起啊，冇興起一個比洗只約翰更大嘅。咁可以睇到咧，耶穌睇到稱讚約翰佢個角色個身份係好大啊，先知之中最大啊，冇一個先知比佢大。我話大先知四個。啊！而家咩啊？依家養唔到佢大咩？啊！喺耶穌呢個敘述裏邊咧，佢就講咗咗全個大。咁點解咧？我哋要諗諗喎。由洗者約翰，唔係，但喺天國裏邊係最少嘅，亦都比佢大。嗱，呢兩句説話咧，擺埋一齊嘅時候咧，咁你我大家容易啲去理解啦。咁大家知唔知點解喺所有先知裏邊？都比不上約翰，但在天國裏面最少的都大過約翰，看不看到那個問題在哪裡？ 當初誤錯得情的時候，你說馬豆他很喜歡用這些對比，他做那件事好像這樣說，就是說他很喜歡用那些 即是這些不法不捨的東西， 是 的，他很喜歡 用那些形式這樣說。 是的，但是為什麼 他要描寫約翰這樣描寫法呢？當然有他的描寫法是對比而已，但是他當然有些特別的東西才要用這個對比來說出他。是不 是在如果是不是基督還未開即暗示群眾的時候，即係冇嘢係比佢最大，所以佢係咁大個大極都唔夠天上邊嗰啲，佢喺搭喺地上係最大，角上邊咧就係佢個身份係其實係排到最細嗰、那個。 點解？ 果然都係冇法。 我估佢喺地上係因為嗰個目的係要嚟住嗰、那個嚇先鋪路嚇，同耶穌鋪路，基督鋪路，咁所以咧佢就變咗係好大，因為如果冇佢嘅話 即係佢仲係唔記同佢洗添， 但係天上就唔需要咁講，所以咧，但係其咁就變咗其他嗰啲，甚至你就睇到地上同天上，即係兩種嘅分別咯。 嗯哼， 即係譬如喺地上，即係譬如佢好似講洗者約翰同先知都係喺地上面嘅，而係天國係另一個境界嗰個天國，我自己就睇到唔到啫。即係佢可以話俾你聽，唔係即係你天國上面嗰啲有更加更多嗰啲嘢，即係我淨係領受到呢兩樣嘢，唔可以太深入。 你 自 己嚟講，我估佢之前話約翰係天我嘅使者，即係天主嘅使者嚟㗎嘛。咁而實在耶穌，如果佢唔嚟，即係如果約翰唔嚟嘅話，耶穌唔會嚟嘅。咁所以喺呢個 perspective 嗰度嚟睇，佢咪大過曬以前啲先知咯。因為以前啲先知只係話哦幾時幾時，喺以後會有墨西亞嚟嘅嘛。咁但係喺天國裏面最細嗰個亦都比約翰大，係因為天國裏面嘅人已經係去到天主嗰度，都唔需要。即係唔需要耶穌嚟拯救嘅，咁所以上到天國嘅人咪比約翰更加有福。 我唔記得咗，我都真係唔記得咗，係因為係約翰咧係舊約嘅時代嘅人，耶穌嘅時候咧係新約嘅約開始噶嘛，係咪咁啊？ 約翰係舊約。 是屬於舊約，佢大過耶穌啊，幾個月啦， 幾個月啦，係。哦，哎呀，係喎，即係耶穌嚟先就係新約啦，開始啦。 咁但係耶穌同佢 overlap 咗嗰個 period 係新約㗎嘛？ 耶穌開始新約。 你耶穌出曬嘅意思，咁佢又同大家同大家都生存，大家都存在時間，即係燒嘅啦。咁嗰陣時， 我知即大家同係2011年出世咁，阿爺都同意住，阿約翰走住，但係都係由12月25號開始。 我諗新舊約之分係簡單啲嘅，即係總之耶穌出世 係 新約。 但係嗰時候又未死啊嘛，咁又叫 自己講。 佢死咗啦，而家講。 買咯，佢仲好嘛？同佢用水洗咁。 哦，舊嘅啫。咁佢舊有人咁啊？點啊？ 咁咪細啲咯。 嚇？ 咁啊，咁啊，細啲 啊， 咁解 啊？嗱，冇錯，即係約翰咧，屬於舊約時代嘅人。 嚇、 啊，無論你話佢出世先幾多係一個問題啦嚇，但係最大問題就係耶穌個救恩未完成啊嘛。OK， 未完成，約翰已經死咗咯喎。約翰嗱喺呢個時候已經受監禁啦嘛，係咪？耶穌啱出嚟傳教，佢已經受監禁啦。咁啊，過咗一段時間咧，阿撒洛尼出嚟跳下啲扭腰舞，咁就俾人斬個頭啦。咁耶穌仲有成，如果照咁嘅時間睇咧，成年幾先至受苦受難，先至完成個救恩嘛。所以變咗約翰咧喺舊約時代嘅人，而耶嗰啲人喺天國裏邊咧，其實換言之咧就係已經得到救恩嘅啊。咁而換言之就係喺新約時代得到救恩嗰、那個、啊、最細嘅。得到最少恩典嗰、那個啦，或者話即係唔知點樣比較法。不過佢睇先，我哋最少嘅都比約翰啦，因為約翰喺舊約裏面咧，佢嘅救恩或者係咪得唔到咧？唔係，但係佢得法係唔同，因為佢係嗰個時間性係佢已經死咗咯。 佢唔係因為耶穌嘅受苦受難而得救嘅， 都係因為所有人都係因耶穌受難而得救。不過 但耶穌都未受苦，未開始都未開始行佢個路，佢已經死咗啦。 唔好似耶穌咩喺聖經裏邊講咧，耶穌死即係咪進入地獄？佢啲死者會翻嚟嘅。 你呢度話，你先頭話耶穌嘅救恩個工作仲未完成啊嘛，仲有年紀啊嘛。 係啊係啊。 咁嗰啲已經係鴻低，即係已經係蒙主寵召咗。咁 都未有救恩。 咁好似係咯。 即如果我哋如果用而家啲觀念咧，可能好似所謂薄暮所眼啊，等待耶穌救恩嘅完成咧，佢哋就翻天主度啦。我唔知我冇到班嗰時候，即係你哋冇班嗰時候有冇聽過啲咁嘅概念？ 念 過 肉啊！ 念過肉。 天母啊嘛， 係念過肉啊，係薄暮所眼啊！咁就係佢哋喺嗰度等。等救恩的完成呢，他们才可以算你即是得到这个救恩的满全。所以耶稣就用即是在这里想解释一样东西呢，约翰虽然呢在旧约时代，不过呢他由于他的使命的角色呢，他比任何的先知更加大。因为正如你所说的，他的确就是提的，就是说因为他为耶稣基督的来临铺路。更大鼓舞，我哋用現世嘅例子去講啦。有某個大人物嚟到去即係嚟訪問，咁於是咧就你哋即係做啲準備功夫咯喎，咁最後尾揾一個人咧去 check 曬所有嘅嘢，咁呢個咪通常係最大嘅，哇！即係話要經過佢又鋪庫喎，如果唔係要執手尾嘅喎，咁所以即係我用呢個觀念咧，都可以了解到耶穌講呢句説話咧，睇到約翰嗰個角色啊個使命。咁然後咧就話喺由洗者約翰嘅日子直到而家，天國而家就主耶穌基督嗰個時候啊，唔係我而家啦嚇。天國係用猛力奪取嘅，用猛力奪取嘅人咧就能夠攞得到佢。所謂猛力奪取咧，就係努力生活實踐當時嘅舊約聖經嘅教導啊，即係要生活實踐嘅。但係一個對比之下咧。就是後期的人你說是不是求我們不需要實踐呢？不是，而是我們的救恩是輕鬆得多，因為耶穌基督已經為人類帶了來救恩，只要我們肯接納這個恩寵，我們就要容易一點去接受。如果我們看到第28節，我們更加容易明白呢，就是這個猛力奪取和今天我們是不是猛力奪取呢，這個對比容易了解到。咁佢係因為眾先知同埋法律講說預言咧，直到約翰為止咧，咁呢個就係解釋前面嘅嚇。約翰之後咧，就冇人再去解釋講預言啊嗰啲嘢啦。因為如果你哋願意接受咧，佢就係嗰位要嚟嘅厄利亞。 有耳聽一聽吧，你聽我正話咗，即係留心聽啦。咁呢度講點解約翰就係厄利亞呢？咁我哋睇一睇第十七章馬太福音十七章十一至十三節。十一至十三節咧，就係、是、或者我哋可以睇前少少嚇，嗰、那個顯聖容嘅十七章係咪？第十節，門徒又問耶穌話：咁樣點解先至話厄利亞應該先嚟呢？咁耶穌就話：厄利亞的確要嚟，且要重整一切。但我話俾你聽，厄利亞已經嚟咗啦，人哋就唔認識佢，反而任意待咗佢。照樣人子都要受他的磨難。耶穌要講這個厄利亞呢，其實就反映回約翰，反映回約翰，所以他說他已經來了、而且重整一切、然後呢我們再看為什麼有講及這個厄利亞問題呢，我們看什麼、馬拉基亞第三章二十三節。馬拉基亞正話先生我們講過的馬太福音前的那個先知書第三章，我哋可以睇廿二節度開始啦。咁變咗樣先咧。咁馬拉基亞先知書咧，其實最後尾嗰段咧，佢就話：你哋應該記得我嘅仆人梅瑟嘅法律，即係我喺各合布山命佢傳與全以色列嘅戒命同埋制度。咁廿三節就話啦，睇下。在上主伟大和可怕的日子来临之前，我必派遣先知厄利亚到你这里来，他将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使儿子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们行的时候而永律打击这个地方，即是希望他们更新悔改。他说如果可怕的日子就是一个世界末日，可怕日子或者是他们在当时的一个灭亡的毁灭的日子，我必派遣先知厄利亚。先知厄利亚大家都记得他是怎样去了哪里，坐火车坐火车走了嘛。当时的火车是怎样我们不知道，总之用这个字眼叫火车，那就风火轮走了去。咁佢必派遣先知厄利亞嚟過你哋度喎，即係佢再嚟喎。咁其實咧，呢、這個厄利亞究竟係點嘅咧？舊約裏邊咧係情況點啊？即係究竟佢再嚟嘅意思係咩咧？係唔係真係就係其實耶穌所講嘅約翰嘅再嚟咧？再嚟咧，其實就係厄利亞嘅角色啊！所以用呢個字眼，耶穌喺彼得十字架上嘅死亡之前，佢咪叫嘅阿尼阿尼。咁啲人話咁樣，等下等下，睇下厄利亞會唔會嚟救佢？因為喺佢哋嘅信念裏面咧，厄利亞會再嚟，即係猶太人嘅傳統觀念裏面咧，厄利亞會再嚟。而佢哋將厄利亞咧個觀念咧就係厄利亞本身嗰個人，佢哋唔會睇到嗰個所謂 message 嗰個信息嘅意義係乜嘢。其實嗰個真正嘅信息嘅意義咧係指約翰，約翰嚟。为耶稣去准备等这个天国行业会被他建设起来。但是呢很可惜呢，他们即当时的、背景就是像我刚才说第十一章第十一章说这些人、这个耶稣宣告天国都受到抗拒，这些人呢其实都没有什么真正听到接受天国的这个讯息。